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闻广播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始发的列车快507次、快817次、快597次、快1163次、快117次以及快267次高55次停运。已经购买了以上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之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今天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的200天，在位于王府井工美大厦1层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店内呢是有多款倒计时的系列产品集中亮相了。在今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分公司发行的一款倒计时200天的系列的纪念封，也在冬奥旗舰店亮相首发了。另外关注一下疫情防控方面，7月19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武德太昊茶庄第12代传人吴成浩老师，欢迎浩哥。 江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 Miko 特地帮你在这个微博上面公布了你的小名儿。对，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哎，聊着聊着很开心了，可以叫浩哥，可以叫吴成浩老师，可以叫很多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大家呢也不要误解啊，说诶怎么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没有关系，哎，这都是亲切的昵称。然后呢，今天也有朋友说我们要讲这个茶香茶气，所以特别把这个茶字给拆开给我们解析了一下啊，说人在草木之间， 对 啊，以茶会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几度冷暖，几许纷繁。好了好了，你们这 韵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人和茶之间的事儿啊。然后呢，说些许禅意，一杯清茶解烦忧，惬意时光，乐享下午茶。好的好的，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推给你们的好朋友们，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惬意的时光，解烦忧。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跟浩哥来聊茶气。茶香，这也是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在泡了一壶茶之后，哎，今天是茶气不够，我总是在想这个够与不够的事儿，你们都是怎么把握的呢？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茶气、茶香开始跟大家聊起。另外，大家关于喝茶这个方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疑问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在微博上来问浩哥。那真的是 你们有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由我们朝雾夕拾的店长慢慢发出的这一条我转发的，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可以点开评论两个字给我们留言。在说到茶器茶香之前呢，我们先回答两位朋友的这个关于茶的品类的问题啊。稀奇姑姑说暑期上新了他的茶单，加入了黑茶。嗯， 对。 哎，这个是在暑期茶单当中您建议的一个茶品吗？ 对，黑茶它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因为到了暑期这个外面都很湿热啊，所以我们很容易这个脾胃湿寒，大家又愿意现在，尤其现在愿意吹空调，所以黑茶呢，它是一个完全后发酵茶，比红茶的发酵度还要强，所以在这个时候多喝一些这个后发酵比较充分的茶叶呢，对它的暖胃啊、暖脾胃啊是非常好的，而且黑茶本身还安神。其实就很多朋友说晚上喝什么茶，我说您看这黑字儿哈，它就是太阳落山下去以后。天黑了以后喝的茶，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它这个黑茶基本上全天都可以喝，不影响你的睡眠，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您晚上要是夏天睡不着觉啊，喝点黑茶也是很舒服的，而且它容易化食啊，非常好。 哦，消食的作用也很好。 对对对。 哎，这个就太阳落山以后这个形容真的很容易记不会是因为刚才我跟你说了要像老师讲课一样冷不丁的给我们一点知识好，另外呢一莫如雷同学想问一下盛夏时节喝什么好，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正三伏天了啊，那真的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刻。他说他从冬季到现在都是在喝白茶，需不需要经常的去换一些茶种呢？ 其实换不换茶种还首先取决于你自己的口味啊，就是你喝到我之前跟朋友们介绍过很多次，就是一款你爱喝的茶，你喝到以后你的那个喜悦感油然而生，是吧？ 嗯， 你如果喝白茶现在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白茶很不错，但是它带给你的喜悦感已经不能够满足你在剩下的那个需求了，所以可以换一换 喜悦感 嗯，是吧？比如说我觉得可以绿茶或者是黄茶啊，我现在比较推荐一款黄茶啊。 嗯， 然后这个绿茶呢，它因为这个季节太热，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种更清新鲜爽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喝。但是绿茶我也是建议大家都在上午喝，对，上午喝绿茶，下午就喝一些，还是喝一些红茶。之前我跟大家建议过，大家可以把红茶跟绿茶兑在一起喝，然后您经常喝白茶可以添一点绿茶放在里面。 嗯， 非常有意思。 但这个只是添一点绿茶的话，它就不需要像喝纯绿茶那样一定要放在上午喝了。 对， 嗯， 对，因为白茶或者比如说你把绿茶跟红茶合并在一起拼在一起喝，其实下午晚上都可以喝，也不是那么强刺激了，你比例稍微控制在绿茶30-40左右，口感就不一样。 嗯，这是他觉得从冬天到夏天到三九到三伏了，怎么还在喝 白 茶的一个疑惑点。但这个呢，如果你真的喜欢，而且你全天喝也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倒也不是一定之规说你非得在不同的季节去换它。 对，其实我们老说一款适不适合你的茶，咱们不是今年的主题找到一款适合你的茶，其实适合你的茶并不是说就一天到晚一年365天就都是它。 嗯， 是吧？那一款适合你的茶，它可能在一定时间是这款茶，在一定阶段在一个季节又是那款茶。 嗯， 所以每一款茶到底我对它的评价就是真喝到你自己喜欢那款茶的时候，你就是拍大腿，然后你就是喜悦之心油然而生，然后你就突然间不爱之心就有了，然后你就特愿意跟人滔滔不绝的开始帮助别人，给人家给很多建议，因为你爽了，你喜悦了，这就是适合你的茶。 嗯， 凡是没有过这种感觉的听众朋友茶友们，非常抱歉的通知您， 那不是你的茶， 你还没喝到让你的适合你的茶。 没关系啊，刚刚到第三季度，你们还有时间还有两个季度的时间可以慢慢找到这个刚才浩哥说的那个感觉。我喝到这款茶一拍大腿，来来来，我来帮你啊你有什么难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但没有找到也没有关系啊，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我一年四季都在喝白茶，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好，说明他喜欢。其实 哎，尝试一下说我也想，因为他内心还是有想换一换。 调剂一下这 个 感觉。 其实白茶它就可以当打底的茶用。 嗯，说明你对白茶这个味道你是很认可的， 必须有， 嗯 啊，必须有，但是还得有点新鲜或者跳跃的感觉。 嗯，那可以30%-40%的绿茶， 绿茶或者加一点，其实白茶跟黑茶特好，黑白配嘛。 哦，哎，这个也可以，那这个比例的问题也是自己来感受 啊。 嗯， 我可能给您的建议只是我自己喜欢的口感，是吧？ 嗯， 那我会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是白茶黑茶配，我可能是。白茶可能放到4克，黑茶放到3克， 那很接近了。 嗯，但是4-3就差那已经就很多了。 哎、 嗯， 就不一样。好了好了，这基本上就是考数学有没有还给体育老师的时候了。就哎，你配了多少？到底是20%这个比例？也欢迎之后的周二，你调配好了以后再来告诉我们说，哎，我发现了。 对，这其实是自己喝茶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说当你买到一款茶，这款茶就只能拿它用多少度的水冲泡， 嗯， 啊，这是一个基础的冲泡的口感。那它怎么才能变化呢？是吧？那水温有一变化，茶气有一变化，然后可能加上其他茶，你再调一调你的口。你说，哎，我还喝过一款红茶味也不错，你可以把它俩合在一起。因为最重要的，我们不在于那款茶，而是那款茶带给你的气和味，是吧？ 嗯， 这就对了。 哦，好，这个又你看说回来了啊，就是浩哥很完美的把我们这个话题终于转回到茶气。我不就说茶气之前还有冰素火同学说了，三伏天是不是可以喝六宝茶了？ 可以啊，可以喝六宝茶。 嗯，终于等到了是吗？ 对，六宝茶也是黑茶里的一类啊。 嗯， 黑茶里面一大类就是六宝茶。对， 但之前我记得这位朋友好像还提过说，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喜欢六宝茶的味道，是不是？你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或者是他提到六宝茶的时候有朋友提出来说喝不了，哎，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这个后发酵茶呢，像黑茶，特别是这个100%后发酵茶或者叫重度后发酵茶，它因为现在大家都为了它不是自然陈放转化的，那自然陈放转化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因为存放的环境有点潮湿，它容易有一个仓味儿， 嗯， 是吧？但是呢，它如果用人工转化，那这时候它要把整个窝堆的水的湿度还有窝堆的温度要控制特别好，如果没控制好，就是一个潮湿湿热的环境， 嗯， 咱们就叫乳湿，是吧？或者入湿， 哦， 或者是暑的那种暑湿的那个感觉， 哦， 啊，那样的话肯定就有那种湿腐的味儿， 不好喝的味道， 对，你 就 会觉得，所以这就没治好。 哦，茶气不对了。哦， 对，我就管这样的茶就是，哎，制茶的水平稍微差了点，没控制好， 嗯， 就是湿度温度没控制好。 嗯，但是就这个茶的品类来说，黑茶啊，六宝茶确实是这个季节可以， 而且是全年都可以喝的。因为我刚才介绍了，其实我现在推荐很多老人家都是在晚上。因为你吃白天，吃了饭吃了东西，有时候吃多一点是吧？肠胃有点不舒服， 嗯， 你就晚上，6-7点钟、7-8点钟，你就开始喝个一两杯的黑茶，六宝都可以。然后晚上你睡眠是非常好，而且它不增加夜尿，这是很重要。 嗯， 同样是茶，两杯，你喝完绿茶，没准上3趟厕所。这 很多人不敢晚上喝绿茶的。 这个就一趟。 哦，那对于。比方说很爱美的女士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担心晚餐吃多了，就是本来其实今天不太想吃那么多的， 对，你吃多了你就喝点黑茶。 嗯， 对， 这也很适合晚上。 而且黑茶我们发现对这个眼袋啊， 哦， 对，就是你喝同样的黑茶的水和喝同样其他的水，黑茶一般不会给你造成眼袋。 嗯， 对，所以它本身它有一个排湿的功效在它这功能，所以黑茶我们也把它定为叫功能性茶。 嗯， 啊，非常好的。 嗯，对，六宝茶好像很多朋友给我推荐的时候也是会强调它的一些 功能性。对， 嗯，好，还有其他喝茶的问题，嗯，也都可以赶紧的留下来，我们要讲茶气。嗯，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玄妙，但是今天我们要争取把它说明白的一件事儿。想要和我还有 吴成浩老师、浩格一起来聊天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看到我转发的朝雾夕拾店长慢慢的那一条微博，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浩哥的忠粉，我可以这样说吗？ 忠粉， 我的同行国鹏老师， 国鹏老师又来了。 忠粉，这绝对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平时我的节目，国鹏老师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哎，浩哥来了就好。他说，既然听到我们说茶器这件事儿了啊，所以想请浩哥说一说你自己感受到茶气最重的一次体验，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或者说？还有或者啊，你可以二选一回答，或者请浩哥说一说，如果体验到了茶气，是不是就一定会有饥饿感？ 对，我觉得国鹏这是很专业啊。 嗯， 这个我现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第一次茶气啊，我好像跟国鹏也聊过这事儿，就我第一次感觉到茶气的时候，喝的那款茶就是一款这个西归啊，是这个我当时。我的老师叫戴璐先生，请我喝的戴大师请我喝的这个西归，这个我喝完的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后腰出汗，唰一下这腰就湿了啊。第二一块呢，有点那会儿不知道是低血糖，就有点单手扶墙了， 晕了， 哎，有点晕，而且这种晕吧，还不是那种天旋地转那种晕，就是有点。脑子里的上下的比例有点不对了， 但它绝对不是我们说的有时候醉茶的那种微醺状态，不是 熏啊、 哦， 醉茶跟醉酒不一样啊、 嗯。 这个低血糖我觉得比那个微醺还厉害啊，还难控制，身体有点发抖，然后赶快这个戴老师给了我块糖啊、 嗯， 这是我第一次坦率的说啊，就一下被茶气击中的这个、 嗯、 这个感觉啊。第二一次呢，这个是我们在也是在云南，在这个曼萨一个寨子里面，那会儿已经很有经验了哈，然后喝了也很多的茶，然后每天也能跟人干十几道茶，然后基本上就把别人喝醉了，喝晕那状态，反正那天就充满着朝气和这个 和斗志 和斗志啊，就去了。然后人说那您要想品尝有茶气的茶，好啊。就从他们对面，他说有一片山头朝着阳光，反正就把那一小片区的他们当地最有茶气的茶， 嗯， 给了我们了。我跟戴老师我们俩喝完以后，立刻原地起立，就开始在院子里走，那茶气就全顶在头这儿啊，就非常的壮， 嗯， 也不是腰出汗了，我觉得就是浑身气都给你拎起来，就得在院里，我们俩就互相对视了一下。后来从那以后再也不跟人有那种特有斗志的那劲儿去茶山了，对，都得比较人在草木间、 嗯、这个第二次的这个状态算是国鹏说的茶气最重的一次的这种体验吗？ 就如果重还是第一次那个有点低血糖那样是最重、 嗯、 但是第二次是完全没想到说你控制不了了，就那茶气，因为对于我们喝了就是这么集中密集的试茶品茶，然后去各地茶园访茶，其实对一般的茶气我都能调控得了，就那气顶上来的时候你完全无法拦截它，也没法引导它，汤就顶上来 了、哦、就像整个人就拎起来了， 对，就全在这儿，你就觉得所有都在这儿， 全在脑门， 你得赶快走，要不然你就觉得哪儿不对了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感觉，挺有意思的。所以回答国鹏老师那句话，就是说当你有茶气并不一定是饿可能是一种有茶气的反应， 嗯， 其实饿我更觉得是可能茶的数，就是茶叶的里面的这个，它因为茶叶有收敛作用，对脂肪收敛作用，可能是你投茶量大了， 嗯， 就是茶气还跟放茶多不一样，没有茶气茶放多少都没茶气， 嗯嗯嗯， 是吧，能理解我说这个概念吗、 嗯， 所以茶气到底是什么，它就像你刚才问我那问题，茶气是不是一个香气，香气是茶气里的一种， 嗯 啊，有一个特殊的香气，但是其实我更认为茶气是茶叶中内含物质所带给你身体的一种体感，而这种体感是通常情况下在一般的茶你没有的， 嗯， 那人有了茶气以后体感比如说都有什么哈，我觉得一种就是打嗝， 你喝完茶以后，哎，开始有嗝了，这都说明这个茶已经有茶气了。 嗯， 第二一种呢，就是茶气呢能让你有一定的这个发热，身体发热出汗，是吧？我刚才讲了，我是有茶气，有过出汗经验，一个是后腰，后背，前胸，后脖梗子，头，脸发热，这都是茶，就不同的茶进到你身体不同的经络，然后跟你这个经络其实产生了一个波频的共振，然后这时候你就身体发热啊。还有这是一种，还有一个茶气足的茶，其实反而让你不饿，并不是让你饿。它让你不饿，就是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内含物质丰富，它一定是茶叶碱、茶多酚、茶多糖、茶氨酸这四个基本物质相对均衡，是吧？并且呢，像茶多糖、茶氨酸还有足够的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不饿。也就是说，我们说回甘好的茶，或者说相对比较甜的茶，这都属于能带给你让你不饿的茶气的茶。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我认为这个感觉， 就是反映说我们评判这个茶是不是有茶气的几个方法。 方法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或者春季哈，外面气温还都比较凉的时候，你喝茶有茶气状的，还一特点就是你手脚发热，就你会觉得手脚发热，特别是有些茶喝完你脚底是暖暖的，这就说明进入你的肾经了，对吧？通了你的肾经，涌泉穴周边，然后你的脾经、小脚趾，然后你的胆、你的肝经、胆经，哎，全都是很温暖的那个感觉，哎，这也是说明茶气很壮。你想，它都能给你透到那儿去。 能够在冬天的时候让你有这种暖暖的感觉， 对， 那肯定就对了。 对， 茶气很壮的这样。那我们说茶气，刚才说的这几个我们身体的感受，比方说后腰啊、脖子呀、这脸颊发热、出汗呀这种感觉，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瞬间有低血糖的那样一个感觉，这个是我们来评判这个茶本身好不好？ 首先哈是这样，好不好呢？茶气是一个主要的评判原则。就是如果一款茶有茶气，一款茶没茶气，通常有茶气茶就会比没茶气的茶好，至少说明它的内含物质就足够丰富。 这是我们在品茶的时候，就是我同时喝了好几杯，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评判，它有没有给我身体带来这样一个感受。有，那可能这个茶就更好一些，在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很容易去对比出来。 对， 那这是好的一个方面。 对，它是这样，因为这个有茶气茶，其实我们现在喝茶喝到我一款茶下去，我基本上能有一种感觉。第一呢，比如说，哎，茶气很壮，然后我自然就会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高海拔的，然后它可能是像阳面的，因为发热的部位不一样哈。如果要前面发热，它可能是阴面；它如果后背发热，它可能就是在一个阳面上，是吧？然后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茶气壮的茶，通常这土壤中的这个岩石的种类比较多，碎石比较多，然后它土层会比较薄。那这如果大家喜欢茶，读过茶经的话，这上茶生乱石，就是上茶那根是不是扎在土壤里的。好多朋友跟我介绍他们茶园的时候说，我们家红壤啊挺好，我们家黄壤挺好，我说土壤里石头都不多，很厚，那就可能是一款不错的茶。但是如果他跟我说我们家那土壤里全是石头啊，全是页岩或者沉积岩，还是那种碎砾岩啊、沙砾岩，我马上就开始感兴趣了。对，因为这种茶园，第一环境肯定会非常好，因为它土壤贫瘠，你想茶还能活好几百年，那它那物质是哪来的，对吧？第二，如果在茶树这么贫瘠的情况下，您还采摘它，然后它还活着， 还 是不是 说明它很壮， 它很壮，它有力量啊，所以它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一款茶有茶气，另外一款茶没茶气，有茶气的会比那款没茶气的茶好。当然如果您自己身体血液循环不畅，口味太重啊，有些有茶气的茶呢 也感受不到， 感受到 所以这毛病就不再查了。 对，这也是我后面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有时候呢，你说我们品一个菜也是这样， 对， 对吧？今天可能就是你整个的身体状态啊，你的味蕾啊，就没有那么敏感，你不能说那个厨师没做好，或者今天的食材不好，料不好，都不行。那在这个品茶，我们说，哎呀，我想找到一款有茶气的茶，然后呢，我也想它对身体更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首先还是要先评判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去决定我要不要去选茶。 甚至是一个，你看大前天特别有意思，我一朋友从宁波来，特爱喝茶，他夫人也爱喝茶，然后也对普洱什么的挺有研究。但是那天呢，因为他本来跟我约的是下午到，早上飞机咱下大雨，他就被取消了， 延误了， 然后改到下午的航班，这他第一次遇到，说航班就取消了，然后呢他又重新买票，然后赶到下午航班，本来约的我是一点多两点见面，结果晚上七点才见上，就整个一个着急上火的状态，来了，我请他喝了一款非常好的一款这个熟普哈，而且茶气很足，他呢喝到第三杯的时候还跟我念，今儿茶怎么没味儿啊？我说你有点上火，别着急，我说有什么话你先说，当当当。跟我聊完了以后，哎，这茶好喝，你看，我说你那火出去了，你这感觉就有了，这就是大前天发生的事儿， 哦， 非常有意思。 就是但是这样啊，他遇上的是您啊，就是你可以很平心静气的跟他说没事儿啊，等你火下去了你能感受到这茶气。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款茶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推荐给我的那个人他未必知道我的身体状态这么了解，对吧？那我说哎，没味儿什么的，对方可能就着急上火了。 对对对， 对吧？你不认可我的茶，而且你明明就是你没有品味，完了这俩就争执起来了。这个其实真的是， 这其实呢是这样，这其实只能证明两人喝茶都不多， 而且也不熟。 对，他自己那气还没调好。对，所以茶器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每一款茶它有它的特性，然后它呢把它自己的生长环境以及土壤里的内含物质其实都要表现在它的茶器上。那还一特重要，为什么我说这个茶香只是代表茶器的一部分啊？就是茶器除了这香除了你闻见的以外，第二一层感觉是在你味蕾舌面上的感觉，第三一层感觉是你喝下去以后汤进到你身体里，你吸收了以后再回馈给你的一种感知。而这三种统称是来平衡一款茶的茶气多和少，而不是简单我闻闻这茶香还是不香。是吧， 茶香就是最浅的一层， 而且 说有没有茶气， 还有一些老茶，对，这要给大家讲，还有一些老茶闻着就没香，可是喝下去茶气特壮，因为它里面内含物质转化了，就等于它自然而然的把不同的元素进行了转化，比如由这个原来的可能茶红素、茶褐素，哎，转成了茶黄素，并且茶黄素数量增加，然后黄酮类的物质增加，那这时候它的茶气就是带给你身体发热的感觉，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可能浑身非常温柔的那种发热，然后持续发热，这时候你还不饿，还特喜悦，回甘还特好，哎，这时候。但是你闻呢的确没什么，就是一开始闻那个在鼻子里的那个香气的确很薄，或者说甚至都没有，对吧， 因为它年头久，它那个表层的就已经挥发掉 了， 变香都已经散掉，或者说已经被 收敛进去了，这个， 但是它该转化的又已经转化完成了， 转化完成了，对，而且它转化完成通常是我们平常喝没到这个年纪茶所不具备的，理解了吧， 这跟人不也是一样吗？对不对？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关注到很多方面，好看啊，外形哇，这是靓丽或者怎么样？ 但人跟茶有，我觉得有一最大区别，就是我要说，哎，这是一款老茶，你就觉得说，哎，您这茶可以够上多少年了？我要夸您说，江亚老师， 这是个老人， 江亚老师您特好，您这怎么看着都是八十多岁的沉稳，好，你肯定不高兴了，是吧？是吧？ 对，你得再补一句， 再补一句， 就是依然是二十多岁的容颜，哎，那我可以，就是我可以接受我的灵魂已经很深沉。 其实茶跟人真的很像，很年轻的茶。然后三五年的茶，是吧，很年轻的茶，然后到了这个中年的茶，然后到了老年的茶，它其实茶叶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它一定要面对它， 接纳它， 对，而且 然后再去发现它的好。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既如果我们承认有生命周期，其实茶叶在每一个时间段它就有它那时间段特点，其实这也是一款茶的本质。 嗯， 是吧？所以人在草木间其实不简简单单的说你的一个场景的变化，是吧？是你到底你能不能像茶那样包容，你能不能像茶那样吸附，因为茶是中空的嘛。 嗯， 对不对？您上来人稍微说你一句，你这什么破茶，你就跟人急了。 嗯， 这不是茶特性，对吧？因为只要是吸附，那就什么味儿我都吸，不能说有选择的啊，自然味儿的不吸，玫瑰味儿的吸，是吧？你不能这样，茶是什么味儿都吸，周边的环境，对吧？它不会光吸那个樟木香，啊，这个桉树的香，它会兰花香，它土里湿气、苔藓气、潮气，它都吸。那如果你人在草木间，你要跟人家学。人就不能光想着我就吸我喜欢的， 嗯， 对吧？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也是这样嘛，对吧？ 对， 我们总说，哎呀，好，一段时间不见你好像是有点偏向于这个方向了，那就说明这一段时间他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啊。 而且那个你说人气跟茶气，你说人气旺，那茶气壮，茶气为什么壮？你想过没有？就是高海拔。对吧？1300米以上啊，现在300-400米都是高海拔，我觉得这得再论了啊。 嗯， 600米我认为都是中低海拔。800米以上是吧？1000米到了云南，甚至1600米以上才是高海拔。那高海拔特点是什么？日照出来的时候暴晒， 嗯， 对不对？太阳一落山寒凉， 嗯， 是吧？甚至10度、10度以下，然后这山谷的湿气顺着谷往上来，你就想这生活环境吧。 嗯， 暴晒2小时啊，烤你是吧？ 嗯， 然后这个湿的水、寒水打你， 嗯， 是吧？然后半湿不湿的、半干不干的折磨你，一天就四季，你适应性不强， 嗯， 你怎么在草木间呀？是吧？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折磨它，最后就成为了茶气很重的茶。 然后好容易都弄完了吧？ 嗯。 给你先焙干了，身体里那点水分就给你弄一5%、7%。二次生命怎么来的？扔杯子，咱家开水烫着，你还得把最好给人家，这就是茶伟大的地方。 哎呀，听起来茶好不容易啊！ 但是茶很平淡，很平实，最后人哎恢复到原来的湿润的叶面状态，被扔垃圾了，是吧？ 嗯， 被下水道了， 无怨无悔了， 无怨无悔，完成。一生使命，所以这是内涵的茶气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应该喝茶的时候多学一学，别光想着自己有多贵的茶，有一颗丹珠，我有你没有，是吧？我觉得这都不是茶想跟你聊的和带给你。 对，也要想一想，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它的这个重的茶气到底是经过了什么得来的。嗯， 它吸附的到底是什么？它从自然界和这个宇宙带给你的这个能量是什么？是吧？那你能不能承载这能量？首先得体验到它， 嗯， 是吧？感知到，然后你把这能量，所以你拍大腿都有这个博爱感，愿意帮人是对的，说明 你 茶气的正爱，接收到茶的这个，真是这样。 愿意把它。茶本身一生已经感受到的这一切再去分享给别人。雨果微语在微博上面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可能听到现在会有一部分人在心里打问号，就说那茶气都是好的吗？他说要不要辩证去看待一下，比如说它会不会对人体有一些无益，就是没有好处， 是这样、啊、 或者是不宜的地方。 首先啊，就没有，就如果咱非讨论是好还是不好哈，其实正合适是没有的，你要不然就太过，要不然就不及，就尤其跟气有关， 嗯， 要不然这气茶气就太壮、 嗯、 要不然这气就太弱， 嗯， 那怎么才行呢？就是你得多喝，喝完以后你通过不同的茶调配出来适合你觉得合适相对平衡的这个茶气的茶拼配出来、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茶为什么我们说酒靠勾兑，茶靠拼配啊，不是说制假酒、制假茶的这种勾兑拼配，而是说我要把它的茶气调得适合你，所以我得知道什么呀？我得知道茶的气的特性，喝茶人的特性， 嗯， 是吧？让我把这两种 人气和茶气融合在一起，再加上如果咱俩一起喝茶，我还得把我的气的感觉给到你，这是不是就是三者之间很舒服的关系？ 那你最早说的，比方说第一次有那种低血糖的感觉 过了呀，就是 对，或者是有一些人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茶气很壮的时候，说哎，我其实有不适感，或者我有这种哎心慌的感觉， 这个时候这款茶就是一款对你不好的茶，但是它并不一定不是一款好茶，只是肯定是不适合 你 的茶。所以我一直在讲，其实没有好坏茶，只有适合不适合你的茶。 那这个算他提问的这个不宜，他就不适宜你嘛，对吧？不合适， 不合适啊，你喝了不舒服。 但你不要很快的否定， 不能追求茶气啊，说我就得追求，反正不舒服我也喝，那不是成生体验了是吧？ 不能生凹啊，就是就也不能哎，你非要强拧在一起，这个倒不行。但这个拼配呢，又说到了我们节目这一年的周二板块的宗旨了，就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这个、 对，我建议大家第一呢，您有一款您经常喝的茶就是 OK 的，然后不要拒绝其他类茶，然后有机会的话就多去品尝品尝其他类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你就会发现有些口感你也挺喜欢，然后你就把两三个你喜欢的口感先往一块拼一拼，哎，喜悦没准就出现了。对吧， 这个太过和不及呢，也都是我们在品茶的时候去，如果今天你听完了你说我就想去感受一下，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单纯的觉得说我就是心慌好了它不适合我，我就扔到一边了。哎，如果今天你已经理解了说哦，那好像不是说它一定不适合我，而是说它茶气太壮了， 对， 或者是不及了，我哎，那我也有可能可以捡回来然后再和其他的去拼配一下。 你看，就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我跟戴老师我们俩喝的特冲头那个，那不就特壮吗？我们就得用益武特柔的茶跟他拼，而且用70%益武茶配30%茶，哎，一下原来喝益武茶觉得有点柔有点面哈，这茶没劲儿啊，但是很柔和，哎，把它放进去，你想一个当顶上去，那边咔再往下拽一点就非常合适。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你觉得这个茶没味儿啊，没有茶气啊，你一味的在这一款茶上面加量是没有用的。 那越喝到后面就跟茶气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因为原来他可能有一部分的听众还会觉得说，哦，那我这个哎10%的茶气啊，我感受到了，感受到了，那我是加10倍的就适合我了吗？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啊，跟量的多少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量的多少只是可能某一类内含物质多了导致对你的不适，更何况你刚才说的其实很多心慌其实不是茶气，那就是浓残超标，所以你心慌，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体感不都是因为有茶气和没茶气造成的，还有是因为你茶叶中的浓残的你的这个浓残含量不一样。对， 哦，也有可能是浓残的问题。 对对对对。 哦， 所以这也都是大家要注意的，我建议哈。 好，今天确实啊，如我们的微博撰写小姐姐所说，我们确实只能把茶气这一个方向的大概的跟大家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先去体验一下，先去感受一下，再说啊，我们之后的周二板块再来，大家已经体验到了，说好了，我可以大致的说我体会到这个茶气了，接下来我们可能才是教大家怎么去拼的事儿啊，因为这个也很讲究方法，就是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也很不容易。 还有就是其实大家在喝这个有没有茶气的时候呢，其实它的这个因素还是挺多，我刚才讲了对吧，首先如果先从一款新采摘下来的茶，它可能就跟它的海拔高度土壤环境是吧，整个这就有一个影响。第二一块它又跟它的陈放的时间啊可能带来茶气的不同。第三可能跟这个树龄是吧也有差异变化。第四呢它所有的周边的环境可能也都有影响。所以在这时候大家也不用太着急，因为这个我始终不是认为说一定就得喝有茶气的哈，我还是建议先从自己的口味先从自己的体感舒适度来喝。对吧，你喝了茶气再壮，别人说这多牛的茶，然后你喝又喝了我不舒服，那我跟您讲茶气越壮越对你有伤害。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对，一定要辩证的看这问题，既不要过了，就 我说这过和不及是以喝茶人为标准， 嗯， 不是以谁跟您说的以及卖茶人为标准， 而以推荐的 推荐， 哎，这个特别好，这一定还是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而且呢，比如咱俩一起喝茶，江夏啊， 嗯， 那我喝的多，那我投那量呢，可能对于你来讲，如果还有茶气，那真的这时候也可能跟那量也有点关系， 嗯， 那你就少一点。 嗯， 能理解吧？ 明白。 但是你喝进去，你少一点，发现哎，不如跟好哥那回喝那么好喝，你就再多加一点。 嗯，那说明我身体是可以接受那么多的。 对对对。 哎，就是在不断的试的这样一个过程。嗯，像最后我们微博上面的这位朋友说的啊，茶气可以让心境明净通透，闲适淡定，在茶气上升的刹那间，抓住神经末梢的颤动。你们这描述啊， 这是茶气比较合适的状态。像我们满院子跑溜的散茶气那德行样，我觉得那就是茶气太过了。 嗯， 所以茶气一定要合适为宜。 哎， 啊， 嗯，他也说了，品味茶气呢，就像踏寻一种生活的境界。 嗯， 哎，这个也说得很好。那今天我们这种踏寻就到这儿了，大家先去寻一寻看。 对，先去踏一下， 哎， 先去寻一下。 之前呢，可能你只关注了喝茶的量。 对， 和我刚才说的比较浅层次的这个茶香不香 香气， 嗯，那如果今天听完了你对茶气哎略有感知，嗯，好像是这么回事啊，我回去要试一试，那我们就先试一试。 对， 然后一个月之后周二大家再来告诉我们试的怎么样了。好，谢谢浩哥。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谢谢。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记得来听歌咯。今天的傍晚可以到微博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明天见。 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不发 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